月明年，正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址。可堂前今人师父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小楼昨夜要风雨，我伫立窗前，雨声淅沥。风中烛火轻摇曳，不经意把自己交付归。 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处于均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是较为不利的，那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65到115微克，西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还是不错的，为二级良，那其他地区是三级有轻度的污染。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外面的天空呢是稍微有一点阴霾啊，但是呢在这个假日期间，我觉得这样的天气也是挡不住大家出行的热情。好吧，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到底给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好的推送哈。那其实在十一假期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在这个郊区游玩一下，或者说在市属公园。那目前呢各大市属公园也都是开门迎客，有很多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那如果要是没有时间去远门的话，可以选择在各大公园游览一番。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